成年人想象不到的原因成为毒品的受害者，别让未成年人成为毒品的重灾区。那这个话题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张勇法官来和大家说一说。此外呢，涉及到吸毒人群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高知女性涉毒，在近期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部分也会来跟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我是导盲犬，我不叫不闹不咬人，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当您遇到我时，请不要呼唤，不要拒绝，不要抚摸，不要喂食。 同在蓝天下，共有一个家，包容导盲犬，关爱盲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高田，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介绍一下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张勇张法官。张法官你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刚刚也说到，今天啊，咱们警法在线节目要和大家说的主要的话题就是禁毒日，咱们来说说关于禁毒的一些事情。那肯定也是离不开一些具体的案例，像今年的3月10号，昌平一名在校学生就因为吸食过量的冰毒而死亡了。在今年呢，顺义警方抓获的未成年人吸毒人群当中，初中生呢就有3个人。那为此，顺义警方也在禁毒宣传月期间呢，开展了一系列的禁毒知识进校园的活动。那昨天呢，顺义警方的干警就在天竺中学、天竺中心小学，还有这个李桥学校啊，李桥中学进行了形式多样的这样的一种禁毒宣传，比方说抗拒毒魔的主题讲解，或者呢是让小学生们拿起画笔，通过讲解之后啊，用书画来表达自己已经对毒品有哪些危害，有了哪些认识，把它们画出来。另外呢，刚才说到的李桥中学，也是参照电视台《一站到底》这样的一个节目模式，进行了关于禁毒知识竞赛。哎，这些都是比较有意思，让这些小孩子们、这些青少年们印象深刻的一些禁毒的一些宣传活动。那刚刚我们说到啊，确实是说有一些数字呢，说起来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吃惊。你像今年顺义当中未成年人吸毒，初中生就有3个人，而且呢，今年3月10号还有一名在校生在昌平因为吸食过量冰毒死亡，这样的一些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呢，每一次都会在咱们收到这样信息的朋友当中啊，引发心理上的一个小小的震动。但是很有可能这阵儿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说到禁毒，那可不是说出了这个恶果之后大家才引起重视的，它真的是需要贯穿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可能我们觉得禁毒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毒品离我们的远近，往往它是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才会更可怕。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四中院的张勇法官呢，就请张法官跟大家结合他在近年审理的关于青少年涉毒的案子来和大家说说。张法官。 好的。我曾经审理过一个这个被告人叫晶晶的一个小女孩，17岁。晶晶呢是一个爱美的小女孩，小时候呢一直学习舞蹈呢，也使她保持着很苗条的身材。但是呢，这最近呢，她却发现这个自己体重有些增加。于是她在和一次朋友的聊天中呢，晶晶就听说，哎，溜冰，也就是吸食冰毒，能够减肥。于是她就向她的一个好朋友叫丹丹的询问，说哪里能买到毒品啊？结果过了几天后呢，丹丹就带了2名男子呢来到晶晶家中。那2个男子呢带来了冰毒还有吸毒工具，4个人就在晶晶家中呢一起溜冰。 那刚刚您提到的说这个好朋友丹丹 跟他是同学吗？他怎么就会知道、嗯、如果是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他怎么就会知道哪能找到有毒品的人？ 嗯，丹丹不是他同学，比他大几岁，是在社会上认识的。丹丹呢平时交友比较广泛，所以呢晶晶呢就向丹丹询问哪里能买到毒品。 嗯，那么刚刚您还提到了一点，说这个叫晶晶的爱美的其实是一个小姑娘的哈、 对， 她就是因为听说冰毒，吸食冰毒，就是俗称溜冰啊，能减肥。这个说法好像好多小孩都听说过，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是这样，因为我们一般看着一些禁毒宣传片中呢，都能看到长期吸毒的人都身体都非常消瘦，所以呢这些天真 都不只是消瘦了，就像骷髅差不多了。 所以这些天真的女孩就认为，哎，吸毒是可以减肥的，说就认为只要自己不上瘾，那对身体应该也没什么危害，反而还能减肥。但是事实上呢，这种毒品让人变成这种骨瘦如柴的这种，是因为他身体已经中毒了，器官受到损害。其实这是一种病态的瘦，这因为是毒品已经破坏了人体一个正常的一个机能。从生理上讲呢，其实这叫做生理上的干枯，就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吸毒者呢，吸毒完之后呢，的确是体重可能会减轻，但是他一定会变得不健康，然后慢慢他也会苍老，也会憔悴。 嗯，减的不是肥，基本上把命都减掉了。 对，是， 那刚刚您说到，就是这个晶晶，这个爱美的小姑娘，就因为以为靠吸毒能够减肥，然后就真的是通过社会上的这个朋友，还真的找到了人了，还真的吸毒，然后还被警察抓了。之后呢？ 之后，最终晶晶以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在法庭上的时候，因为他给我印象也很深嘛，年龄很小，当时他也很后悔，痛哭流涕，说自己其实吸毒呢就是想减肥，没想到却犯了罪，所以对自己的行为呢也深深的感到自责和后悔。 他其实经济条件应该还算是可以， 还可以， 就是真的是太无知了。 对对。 那么刚刚您说到的哈，像他这样的是说通过这个所谓的好朋友丹丹，然后呢又因为自己以为靠吸毒能够减肥，所以走上了这样的一条吸毒的道路。其实在我们之前，包括这个连续多少年来做这种禁毒的这种宣传的时候哈，也会发现这个未成年人接触毒品好多都是朋友带上道的。 对， 而这个朋友呢，在他们看来当时觉得真的是，哎呀，肝胆相照啊，哥们儿义气啊。可能在成年人或者是说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朋友必须一定是画上引号的。 对， 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触？ 对对对，是这种朋友呢，其实他有的真的不是说是就是真正的像咱们真正的好朋友一样，有些他是有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有些朋友显得很慷慨，我说咱俩是好朋友，我让你白吸点毒品，但是其实我最终的目的不是这个，我是让你成瘾之后呢，一个是你要向我购买毒品，还有一个呢，你成瘾之后你可以受我的控制，可以帮助我去贩卖毒品，这些都是可能会涉及到以后的犯罪。 当这些咱们现在说的在生活当中被年轻的孩子认识到的时候，那肯定心里边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伤的。 对对， 确实有这样的案例。 对，是， 比方说您前一段审过的一个初中生，好像也是被朋友勾搭上道， 对对对对，这个呢，这个小孩也不大，93年出生的，他是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从老家到北京来，在一家歌厅里打工。后来就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呢，他渐渐接触到了这个冰毒。其实对于毒品呢，他这个洋洋呢一开始也只是好奇，他其实收入并不高，没有钱买毒品，但是他的朋友呢就很慷慨，经常就让他白吸几口。渐渐的呢，他感觉自己也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啊，您提到了确实也是被朋友勾搭上道的，但是也提到了说这个在歌厅打工的十几岁的也算是一个小孩子吧，这个未成年人他应该是17岁是吧？ 对， 那么他对毒品很好奇，这个好奇我想问问您，在您接触这个案件，接触这个孩子的时候，接触杨洋的时候，他这个好奇心是从哪儿来的？是他见到过这个毒品吸食之后人的一些表现呢，还是仅仅是听说？ 嗯，因为他是在歌厅里工作嘛，他也在歌厅里看到了很多人都也是在接触毒品。这个毒品呢，是不一定是我们传统说的什么海洛因呐、啊，可能有这个麻古啊、K 粉啊，也就是那个氯胺酮、 嗯。 这个他们就是吸食这些毒品呢，在年轻人中呢是个很时髦的行为。所以杨洋呢就都看到这个吸食完毒品的这些年轻人呢，都说自己感觉很爽，然后精神很亢奋，所以杨洋也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好奇心，想自己吸完之后会是什么样，这样才接慢慢的吸开始吸食毒品。 嗯，那刚刚您也说到了，他还真是在吸毒之路上遇到了一个慷慨的引路人，他当时也是认为这人是他的朋友，让他开始能白吸，他肯定也会觉得，哎呦，我收入也不高，您看这朋友还挺瞧得起我的，这么贵的东西让我白吸，那之后上瘾了，他会怎么来做呢？ 对，慷慨这个朋友呢，就是最后呢，公安机关呢，因为这个一些原因呢，没有抓到。但是我们从这个我们办理的这个毒品来看呢，这些人呢，就是刚才我也说了，他其实呢，并不说是真正的目的，他并不是出于一个义气，他就是想让这些这个像洋洋这种人呢，要对毒品产生这个依赖，以后要更好的要来控制他。 嗯，那么这个洋洋的这个朋友应该也是这样子。洋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可能跟社会上虽然也有一些接触，但是既然一开始是从这个朋友那儿接触到的毒品、 嗯、 可能当他成瘾之后也是会习惯性的依赖性的从这个朋友那儿继续找毒品来吸。 对对对，这个洋洋就是后来就是为了能够挣钱买毒品吸食呢，他就把自己从朋友那里购买来的毒品呢，然后加价卖给其他的吸毒人员，然后每次卖出去之前呢，他还要从这一小包毒品中呢再克扣一点，用让自己来吸食。所以在一次贩卖毒品过程中呢，洋洋被公安机关抓获了，最后法院呢是以贩卖毒品罪对其判处的是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嗯，确实这个洋洋一看也是跟咱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小女孩的那个案例不一样，家境不够好、 嗯，对， 他就是走上了一个以贩养吸这样的一条路。 对 对, 对。 那么刚刚您提到了哈，他判刑，你像头一个案子判刑，他是因为容留；这个案子判刑呢，他是 以贩卖毒品罪。哎， 那像这两个罪名，能够简单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容留他人吸毒呢，主要其实就是客观表现上就是为他人的吸食毒品提供一个场所，这种场所呢，有可能是自己家里面，也有可能是我在酒店里开的房间啊，或者歌厅里我自己包了一个房间，然后那个容留他人吸毒，或者是在自己车上，只要是为他人吸食毒品提供了一个场所，那么就构成这个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 那这个必须他得自己知道这个事儿， 对，他是肯定要知道的啊。 嗯， 另外那个像贩卖毒品呢，这个刑法呢第347条就规定了，就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像这洋洋这个呢，不管是他是卖出多少，只要是有向他人贩卖的这个行为，那么就构成这个贩卖毒品罪。 嗯，那么这两个罪名从刑期上来说，对。嫌疑人来说，他们是不是一个有比较有震慑力的一个刑期呢？ 在刑期上面是那个容留他人吸毒罪呢，相对较轻一些，且相对这个贩卖毒品要轻一些。那容留他人吸毒罪呢，这个是法律规定呢是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那么这个贩卖毒品罪呢，它是按照起获毒品就贩卖毒品的这个克数来认定的。那么这个刑法法条也规定了，如果对于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这类毒品的话，如果贩卖在50克以上 是要死刑的。 对对，是要在这个15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这都是对那个顶格是到死刑的。 那么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两个例子，实际上涉毒的都是未成年人，而且其实都真的都是在花季啊。刚刚呢，我们提到张云法官也说到了，说这个新型毒品呢，可能对人的作用和传统毒品印象当中大家，比如说是海洛因的那些作用啊，不太一样。那从您和这样的一些接触了，甚至是吸食了新型毒品的这些未成年的被告来看哈、他们和正常的这种被告同龄的被告在一起，会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在法庭上啊，被告人和其他的普通的刑事案件的被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到法庭接受审判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已经过了这个毒品的这个成瘾期。但是我们常常会从他就是刚被抓获的时候，就是到看守所会有一个照片，我们一般从这个照片来对比他们在审判时候的一个变化，会发现 之后和戒毒了之后一段时间， 会发现他们的确是有变化。有的人呢就是会胖一些啊，的确是会稍微胖一些，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些人的精神和气色都会要比刚抓获的时候要好一些，因为现在公安机关在审讯的时候也就会有监控录像，我们也会看，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其实是跟他们在这段时间内就是没羁押期间没有吸食毒品是有关系的。看守所里他毕竟就是有规律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会让他们身体的机能慢慢的恢复，所以身体状态会好一些。 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不少朋友哈，就是经常会从媒体上看到不同观点的一些宣传，比方说有的时候呢媒体就会跟大家说这毒品千万不能沾，沾了你就戒不掉了。那另外还会有一些专门帮助已经有吸毒历史的人来戒毒，也有成功戒断的，然后在外面包括这个现身说法来说这个毒品呢确实很可怕但是能戒掉。这有的时候大家就会，尤其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信息传达给这些我们包括节目的听众啊，包括其他媒体的受众啊，对于一个正常人的判断来说，到底这毒品有多可怕呀？他要是真的是接触完了之后还能戒掉，那哪有那么可怕呀？他就会有这种疑惑。所以呢，我也想请问张法官，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来看？ 其实毒品呢是可以戒的，但是呢如果就是成瘾性很强的，他在这个戒毒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很痛苦的，这个我们应该是从一些这个宣传片中也都看到。但是呢戒毒之后呢，其实在我们审理案件接触的这些很多被告人中来看呢，他们都是复吸率很高的。 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可以戒掉的，并不是说是终身不碰了，而是说在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在下一个阶段不去碰这些东西。 对， 但是后边就是有但是了， 对吧？对。但是呢，如果他们在戒毒之后呢，又和这些吸毒的人员接触，那么他们复吸率是特别特别高。以前我在审理的时候，我也问过被告人，我说这个你这个这么长时间吸毒，想没想过戒？他说我也戒过，但是也戒成功过。但是呢，当我戒完之后，我再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会再吸。 所以对于这个毒品到底是说能不能戒，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说这个毒品它不好戒，其实也是包含了刚才您说的两层意思。 对， 就是单纯的生理上对这种毒品的一种需求，可能很通过努力，大多数人他是能够在生理上摆脱对毒品的这种需求的。那么对于戒毒的人来说，这就算是一个成功的阶段了。但是戒断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它能延续多长时间，这就要看他在之后是不是在和包括咱们说的那些毒友，包括之前咱们提到的一些损友在接触。 对， 这种环境下很有可能他的心瘾包括生理上的一些反应一下子就会被勾出来。 对，所以呢戒毒之后呢一定要远离这些吸毒的人群，不然的话的确是会很容易复吸的。 其实咱们说的吸毒之后戒毒之后要远离这样的人群，那咱们做这个节目包括很多媒体在做这个禁毒的宣传哈，其实都是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其实吸毒是一件沾不得的事儿。咱不管说是你生理上是不是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戒掉，但是你在想，你因为沾了这个东西之后，以后你可能连朋友圈子呀、生活也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别碰它。那么从青少年预防这个角度来说，您觉得怎么来做才能更好的预防？ 青少年这边呢，我倒觉得是这样，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三者呢，还是要给他有效结合起来。然后呢，除了我们是一方面加大对禁毒的这种宣传呀，还是要引导这些青少年呢，比如说像谨慎交友、不盲目这种猎奇、不涉足是网吧呀、歌厅这种未成年人这个进入的这种场所，把这种毒品的预防教育和这个青少年的日常行为规范呀这种教育相结合起来，使他们养成一种健康的、文明的一个生活习惯，增强他们的一种这种积极的 进取的精神吧，一些正能量。 其实我觉得您说这有点像咱们中医养生，扶正祛邪， 是 吧？是，就是当你的生活比较充实、比较快乐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说是哎，这毒品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我活得挺无聊的，我试试那个，也没准能够打开一片天空。这是因为你可能本身就比较空虚。那么如果真是让孩子们在未成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在青少年成长期这个时段，就过得很积极很充实，每天就是咱们不说忙不说闲，就是很愉快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是的， 他就没有这种欲望了，可能对这些未知东西的好奇心仍然会有，但是就没有那么强，而且再加上刚才您说的社会上、学校里面、家庭里面、父母这方面跟他们不管是苦口婆心还是花样百出的给他们讲道理，包括咱们一开始也说到的在李桥中学禁毒志愿者顺义警方一起搞的这种一站到底的禁毒知识竞赛，用这种比较好玩的形式跟这些孩子们来做宣传，那可能效果就会更好，能够更多的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 对，是是是，我就认为这个让青少年远离毒品呢，的确是全社会的一个责任。 嗯，也非常感谢张勇法官来到我们警法在线的直播间，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两年接触的这个青少年涉毒案件，精心的做了一个调研，然后跟大家讲到了你像未成年人接触毒品，其实刚才讲的那两个案例，一个就是好奇心， 对， 像那个杨洋， 对， 就是看到别的人有一种他自己没有接触过的这种状态，跟他描述，他心向往之， 对， 去接触了。那些大家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吗？好奇害死猫。 是是， 杨洋就是属于这个青少年中的那只小猫啊。我们是希望，真的是说，这样的好奇心呢，能够通过充实的、正常的、健康的生活，能够打消这种不必要的好奇。 是的。 另外，你像刚才咱们说到头一个案子，家境还不错的那个小女孩，居然会相信毒品能减肥这样的，不能说这是一个谎言，但绝对是一个荒谬的说法。 是， 这我觉得这个从整个包括家长啊，包括社会啊，对美丑的一个判断上，难道真的瘦成了一个柴火妞的就是美吗？反正我是一直不这么认为的。当然说到这个未成年人禁毒，也会有更多的话题，可能以后也还有机会再请张法官，再请我们相关的专业人士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来交流。那今天呢，咱们在这儿说到的这个关于禁毒的话题呢，未成年人是一部分。今年我们知道呢，朝阳法院又做了一个专门的调研，除了未成年人之外呢，在涉毒人群当中，高层次的女性啊，尤其是知识层次比较高的女性，居然也成了现在这个毒品受害的一个比较重点的人群。那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请朋友们继续来听。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警法在线啊！咱们接下来要请朝阳法院的李佳丽法官跟大家说说他在近期调研当中发现的一个新现象。知识层次比较高的女性近年呢，成为了一个毒品受害的新的群体。我们现在连线呢是朝阳法院的李佳丽法官。李法官你好。 你好。 那我知道呢，您也是对2012年以来朝阳法院审理的涉毒案件进行了调研，其中呢发现有326件案件涉及到了女性被告人，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啊。 嗯，对，没错。 其中呢涉及到女性的涉毒案件有一些比较新的特点，您能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高学历的女性也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主体开始出现，而且这个案件量呢是在呈现这个逐年递增的趋势。比如说呢，2012年我们审理完这个高学历女性涉毒案件大概是10件，2013年是12件，然后2014年到现在开始就有18件，而且这些女性被告人都是大专以上的学历。我们之前的好多的那个被告人都是有些都是文盲，或者说小学初中学历比较低的一个层次，现在我们发现被告人的这个学历水平在慢慢的提高。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 就是 一般像这种学历比较高的女性嘛，她对这个毒品嘛，她不是说为了这个赚钱为目的，不是以这个牟利为目的。像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学历比较低的，且她可能真的是以贩养吸，或者说她去贩卖，她有一个经济上的一个需要，多是以这种为目的。像这种高学历女性涉毒呢，咱们不一定说是贩卖毒品，她可能没有以牟利为动机，她更多的可能就是精神上的一个需求，比如说容留他人吸毒。 容留他人吸毒和刚才您所说到的高学历女性涉毒案件精神上的需求，这个怎么来联系起来？ 比如说这个高学历女性，基本上她们要不就是在校学生，要不就是工作比较稳定，有较好的职业。那么这种群体呢，她可能面临的压力会更大，面临工作上与生活中的这个双重压力，长期是处于这个比较高度紧张的状态，或者因为她本身生活已经挺优越了，没有什么再大的追求了，心里比较空虚，比较无聊，更有可能会借助这个毒品，要不就是释放压力麻痹自己等等。而且这个咱们高学历的女性还有一个就是情感上的一个弱点，就是咱们就是高学历女性更容易受到比如说朋友家人或者说是甚至男女朋友等等的情感上的这个诱惑吧。我们这有个特殊的一个案子，就是两个被告人就是男女朋友关系，这个女被告人她就是因为男朋友让她帮忙去带点毒品，她本来她作为高学历女性，她知道这件事是违法的事儿， 她男朋友跟她明说，就是让她帮她运毒品， 就是帮她携带一些毒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她作为高学历女性，她能够知道这是违法犯罪的事儿，但是碍于情感上的因素不好拒绝，然后这个就是最后锒铛入狱。咱们就说这也是一个比较惋惜的案例。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高学历女性涉毒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群体，她往往在涉毒案件当中会涉及到哪些罪名呢？ 我们这调研中比较多的就是容留他人吸毒罪。 容留、 对，容留他人吸毒，也就是说为他人提供这吸毒的场所，这样就构成犯罪。当然还有一个容留次数以及容留人数的一个要求，然后达到定罪标准，然后咱们就说已经构成了容留他人吸毒罪。 这样的一部分女性成为了涉毒案件当中的被告人，随之而来，他其实在这种涉毒案件当中啊，他会给社会带来一些新的危害，可能跟以往的低学历女性也会有不同。 我觉得这个危害应该是从他这么一个就是他毒品的交易以及运输的这个渠道来可以来看出，就是他毒品交易和运输渠道，他是跟我们之前审理的这个低学历女性犯罪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我们之前低学历女性涉毒犯罪都是经常是采用比如说电话或者说面对面点对点或者熟人介绍等等，就是特别直接的交易方式。可是高学历女性呢，在涉毒犯罪中，她比较能够利用一些比较信息化科技化的手段，比如说她通过网站发布匿名的交易信息，利用 QQ 群、博客、微信等等，就咱们说的这个虚拟空间内，就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一个点对面的联系。等于说她在自己的这个网络空间内她发布信息，但是她这个信息涉及到的面更广，不像低学历女性她就完全是一对一的，就是我通过熟人介绍什么的，我给你贩卖毒品，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一个这么一个交易方式。但是高学历女性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咱们说涉及的面更广，咱们这个就等于说这个违法信息传播覆盖面也挺广，而且运输的携带毒品的方式或者说运送的方式也跟这个低学历女性直接的带着毒品人到现场去，跟这种方式也有所不同。然后这个高学历女性呢，咱们就说更用脑子吧，倾向于采取这个少量多次的运输，或者利用不知情的人运输，甚至是匿名以快递邮寄物品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人毒分离的运输等等。这都是跟这个低学历女性贩毒直接的把这个毒品带到现场去交易，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导致这个毒品犯罪的行为更加隐蔽，那么我们的查处难度也不断增大，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危害的。 尽管我们现在谈到的是说女性涉及到毒品方面的犯罪哈，但是呢，从我们节目的角度也还是希望李佳丽法官呢能够结合这些案例这些调研来跟大家说说，就是从保护女性权益的这个角度，从遏制涉毒犯罪的角度，能给大家提一点建议，尤其是女性朋友。 我觉得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吧，遏制一下这个尤其是高学历女性的这个涉毒现象。首先是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应该多给这些女性朋友一些更多的一些关爱，我们应该是多利用像比如说禁毒日、法制宣传日等等特殊时期，集中开展更多的这个法制教育活动。因为我们说高学历女性她自己对一个社会的信息的理解能力她也会更高，所以我们多开展这样的活动，通过各种警示案例 给他们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充分利用这些广播呀、电视啊、网络啊、书刊等等各种传媒途径，增强咱们禁毒的这个宣传效果，让这个广大群众，尤其是这些高学历女性群体，充分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去积极的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这是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呢，还得从内来这个遏制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要更关注高学历女性这个涉毒犯罪的问题，这个深入调查犯罪的心理和动机。 就像咱们做的这个调研，了解了他们这些心理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会涉毒，才能有的放矢的做好预防工作。 对，没错，就我们就为这个保护女性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好的，非常谢谢李佳丽法官的提醒，也谢谢您的建议。好，再见。 好，再见。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626国际禁毒日的一个专题，就是关于毒品的一些危害啊，和一些毒品涉毒犯罪的一些新的动向。